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麻坚，今年21岁，现在实习中，在一家夜总会上班。因为这个夜总会有我爸的股份，也是股东，所以就在这儿上班。由于经验不足，导致夜总会营业额比去年同时少了15%。现在我一般下班也不回家，就住在店里，每天和老员工聊天，希望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晚上我就勤奋看书，勤奋学习，希望生意越来越好。 I took a little time off the day to do the math that I needed to calculate. I took another drug again just to send myself to sleep. I put another coin in the slot and let the wheels decide if I have any luck. I thought about losing you.To send myself to sleep、send myself to sleep、send myself to sleep It's only when I sleep I cannot keep worrying over you And that's what I take my 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的下午4:05，欢迎来到 Fresh Radio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今天是周二，我们还是会聊一聊和旅行相关的话题。那即将会到来的11假期，不知道大家都会去哪里玩耍呢？也许会有一部分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会选择说，外面太堵了，人太多，我在家待着就好了。但是呢，可能还是有一部分朋友们平时没有时间出去玩耍，他们只能在这个时间在高峰期去玩。那今天我们要在百分百 party 跟大家聊的地方是上海，我相信在十一的黄金周也会是一个人非常多的地方。那今天呢，我请到的做客嘉宾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大家常常可以看到他面孔的我们的嘉宾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如果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会知道珊珊她是一个旅行达人，他经常会在各个地方旅行。那今天我们要聊上海，也会从我们两个女生的角度给大家推荐一些上海的网红的食品的店，让我们在十一吃的既健康又开心。那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All we got is right、now.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那如果你即将要去上海玩，想探寻一些不一样的上海，一些很好吃的店，并不是那种非常怎么说很普罗大众，有可能是在一些小巷子里面的店，你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是你在上海有什么比较好玩的见闻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麻辣烫的第一条也是在旅行方面要提醒大家，就是可能关注旅行的朋友们已经都知道了，巴厘岛即将它的火山要爆发了。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那太好了，可能有很多像珊珊一样不知道的朋友们，那我还是来跟你们普及一下啊。巴厘岛的阿贡火山，它上一次爆发是在1963年，时隔了50多年，跟我爸爸一样大的年龄又要爆发了。现在目前当地的居民全部都在紧急撤离，而且也发了很多很多预警，就是当地这个事情来说已经是很危险了。可能如果在这个时间要去巴厘岛旅行的朋友们，真的要提醒你们一定要慎重安排。我觉得为了安全，其实取消一下也是 OK 的。 对，可以延期。 对，可以延期。毕竟如果火山爆发的话，真的是一个大事儿。 对啊， 是的。但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呢，火山爆发非常的美。我们来看一小小段视频，来看一下火山爆发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播放的这个视频呢，是在网上最近很盛传的，是说印尼的阿贡火山它之前爆发的样子，并不是这一次的，这次还没有开始爆发，但是顶多也就是这两三周的事儿了，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十一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还是尽量不要去这个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们现在收看的片段呢，是一个火山爆发的片段，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熔岩流出来，以及火山的那个烟雾，其实在美感上来说还是挺壮观的，但是真的非常的危险。看了这小段视频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旅行虽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平平安安的出去和回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不然你的家人会很难过啦。所以这段时间还是要尽量避免去巴厘岛来旅行。接下来呢，我们是要说的是除了巴厘岛，难道十一我们就没有其他好玩的海岛了吗？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岛都非常的有意思和美，就连我今天在准备这条资讯的时候，我甚至都不知道的一些地方，正好来考验一下珊珊知不知道这些地儿，真的太美了。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只有什么长滩岛呀、普吉岛呀这些岛，后来发现是自己的阅历和知识太过于浅薄，也可能是因为年轻吧。 说今天呢，在我们的麻辣烫环节，就给大家推荐几个适合在十一以及这段时间去的非常美的也比较小众的海滩。首先第一个呢是美国加州的玻璃海滩，珊珊有去过吗？ 哦，没有。哇，它的沙子是玻璃的是吗？ 对，它沙子的那种质感你踩上去，我还特意查了一下，不会说扎到你的脚，真的是玻璃，但是它整个的沙滩质地都是这样。我觉得天哪，这简直就是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有空真的还挺想去一下的。对，就在美国加州。第二个推荐的呢是在墨西哥，它的名字叫做隐藏海滩，这个海滩也很有意思。 哦，它是藏在森林里面。 对，它像是一种那种天然形成的地貌，不知道当年经历了什么。 哦，这个挺奇怪的。 对，我觉得像这种地方应该去的人都非常的少。另外还有一个是马尔代夫，去的人很多，可是它有一个地方叫做荧光海滩，到晚上的时候会是这样子的，它会自然的形成一道光。 哦，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海底有生物还是？ 我觉得有可能，肯定是跟它当地的一些情况有关系。 这个挺有意思， 对，非常有意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花椒直播上面找到活力酒吧，就可以看到这些很精彩的图片了。接下来要推荐的是叫巴哈马群岛的粉红沙滩。 啊，这个我知道，这很好有名的， 这个很有名。 对，嗯，粉红色的， 可是我也没去过呀，好可怜。 没关系，你还年轻，试试点。 你去过这里吗？ 没有，但是我听过。 哦，那它是游客会很多的地方还是也比较小众？ 可能会游客挺多的吧。 那接下来这个游客更多了，来自夏威夷的黑沙海滩。 哦，它的沙子是黑色的。 嗯， 哦，这个像我前一阵去希腊的那个黑沙滩，它的沙子也都是黑的小石子。 那涂在身上人会变白吗？总感觉就是咱们不是经常做那种什么黑色的泥的面膜呀之类的。 哦，它可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个。但是希腊的那个它没有那么细致。 哦， 沙子它是小石子。 嗯哼， 所以但是它的弊病就是在你下午特别热的时候，你踩到上面可能会烫伤你的脚。 哦，但是海岛可能都有这个问题。 对，因为它是黑色的，黑色更吸热嘛，所以会比那些黄色的呀白色的沙滩更烫一些。 所以就要必须要穿鞋咯。 对，但是它有一个特别怪的事儿，就是它的海水特别冰凉。 嗯， 所以你从海水上来的时候再踩到它的热的沙滩上的时候没关系，但是你从陆地上走到它的沙子上的时候就会烫伤脚。 妈呀，我的天哪，倒是还真挺想去体验一下的，因为每一个地方的沙滩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嗯， 然后你看了之后可能心情也会不一样。 对， 我还挺想去那个粉红色沙滩的。最后要推荐一个非常可爱的海岛，它的名字有点拗口啊，大家听我来读，叫做加拉帕戈斯群岛红沙海滩。它完全是红色的。 哦， 就像是那种对，砖红色，它还不是酒红色。 嗯， 我觉得很美。所以如果大家厌烦了去那种什么白沙滩呀，就是普通颜色的沙滩的话，不妨在你有时间出去旅行的时候呢，找一找这种非常特别的海滩，也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旅行的记忆。 嗯， 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平时我们在旅行当中除了要去逛一些景点，可能现在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对生活都有更高的追求，我相信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有很高追求的人，所以大家可能在不同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都会去看一些当地的展览。 嗯， 或者是一些什么时装秀呀之类的，如果有条件的话，这个对于你这次旅行那简直就是一个升华了。 对， 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我在看了一组图片，是 Prada 2018年春夏系列发布会，他们现场非常的漫画二次元，他们这一系列完全就是漫画当中的场景。那在前几天米兰时装周的时候呢，他们在发布女装，果然他们的秀场还是这种漫画的风格，我迫不及待的想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样是漫画的秀场，是不是很可爱？ 嗯，它都是以手绘的。 对，它这次整体的风格就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在走秀的时候，这是他们的前一段时间的那个男装发布会。 嗯，这一期还挺好看的。 很好看。 越来越年轻化了。 对，那这一季秋冬的女装主要是以尖领来作为它这一季的主打的标志。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新出的包包，是以那种尼龙帆布的材质搭配上铆钉， 就是在它原本的那个 基本款， 对，基本款的包上，他们是想把这一款包作为他们最新更新的主打款。而且还有一个特色呢，是每一件大衣基本上都是和漫画主题有关的。来给大家找一下大衣的图片，可能因为我们系统原因找不到，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大衣的图片基本上就跟现在这个图片上面的包包是一样的，它是整个大衣的全身全部都是这种绘满了卡通图案的形象，可能你对第一眼看上去会有点花，但是还挺特别的。因为咱们平时穿的大衣基本上都是那种茧型的呀，什么灰色的、驼色的、墨绿色的，无非也就是这些，所以偶然看到这样的花色反而还会觉得比较新鲜，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感受。 对，给生活加一点小幽默。 是的，那它这个系列的包呢，它的法语我不会念，它是 Prada 本一季主打的新的包型，它在法语当中的意思是标签。这个系列的名称就是可以完美概括手袋的特点，用原本藏在衣服里的标签来做主打。我觉得 Prada 这一季虽然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觉得它很美，但是确实说他已经是下了功夫了。 我发现现在很多这种大牌，他们就更加跟原来相比更加与就是愿意跟艺术家合作，然后做一些另类的艺术性强一些的服装设计。 是的，所有的牌子也都是在各种找突破口，来让自己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对，更加多元化一些。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旅行当中也不妨不一定是找这么高端的秀场啦，这样的秀场可能我们正常人也不太能进得去。但是呢，就像一些展览，比如说在上海就有很多很多的展览， 对， 它的活动可以说是相当之丰富。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我们一起好好的在上海转一下，聊一聊玩的呀、吃的呀，一些很新颖的东西，告诉大家并不是因为可能上海我们去很方便，想告诉大家的是并不是非常每次都是走马观花一样去外滩看一看，可能还有一些咱们平时不容易看到的一些小巧思的东西在里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奇妙的旅行。我现在来找一下我们的片花，可能稍微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大家不要担心。好，现在正式进入奇妙的旅行，旅行要开始咯。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咯。 我们的 party 正式开始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我们请来的做客嘉宾是时尚旅行达人珊珊，欢迎珊珊。 Hello， 大家好。 哎，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上海那些网红的吃饭的店，以及一些新奇的好玩的地方推荐给大家。 好。 珊珊今天给我准备了一些图片，难得的一次全部都是食物，看得我简直都要馋得不行。所以快到十一假期了，也是让大家可以放纵一下，对吗？ 对，我有一个诅咒，每到上海胖十斤。 我们可能是因为直播的缘故没有办法看到珊珊的全身，但是她的身材真的是非常的好。 谢谢。 可是她一到上海就会胖十斤， 对， 我希望她经常去，这样去个三四次胖到150-160斤再回来我就很开心啊。 合适吗？ 所以也很迫不及待的要来了解一些珊珊给我们推荐的上海的美食的店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能够让她这平时是一个非常爱健身的健身达人哦，跟我一样，可是他竟然能用上海的美食让他胖十斤。当然像我这种意志力坚强的人是不可能的。 你跟我去上海走一圈试试啊。 我不敢哦。我们来一张一张的看吧。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当然生煎包啦，这有什么可问的。 对，我最爱吃的，我在北京很少吃面食，因为咱们都健身，碳水每次吃的时候都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对啊， 对吧？而且我觉得北京的包子是跟上海是完全不一样的，上海的小笼包也好，生煎包也好，都是那种咬进去浓浓的汁留在嘴里， 因为它先炸过呀。 对。 对，不，它的它调馅儿的时候是有一种方法的，它可以在蒸完包子以后，让那个汁浸入这个就是这个面里面，然后而且还有鱼的汁留在里面，你咬的时候它会流到你嘴里，那种感觉超满足。 你形容的这么细致，能感受得到你真的非常爱吃， 咽一个口水先。 可是上海很大，它有非常多的卖生煎的店。 嗯，对。 那你吃这一家叫什么名字？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这个、叫南陵，南边的南，然后陵是单立人一个，令的那个陵。 哦，是那种连锁的吗？就是满街都有的那种？ 不是，可能它有一两家店吧。然后在大众点评可以搜得到。 嗯。 然后这家是淮海路的一家店，然后它装修也挺有意思的，然后菜品也还不错。 除了生煎还有什么推荐菜品吗？ 还有糟溜鱼片。 这些图片里有没有？ 应该是有，那个下面，第三张，对， 糟溜鱼片。 嗯，对，嗯，糟溜是一个上海比较有特色的做法啊，它是有一种浓浓的酒的味道，因为它有一种叫酒糟的东西是可以放在里面的。它有什么糟溜鱼片呀，糟溜 什么酒酿篮子，是一种东一个系列的吗？ 对，算是一个系列。 哎，我感觉这个味道很让人好奇。 嗯，由于因为上海菜普遍大家想到都是甜甜的， 对，可而且酒酿丸子这种南方的这种东西就是很甜，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馅儿呀，或者是它酒酿本身的那种酒的甜味儿和那种糯糯的面团在一起的感觉。 对， 但是这个完全就是鱼，哎，和酒的味道配在一起会什么样呢？ 嗯，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因为北方人普遍是接受不了，糯米是咸的，肉是甜的。但是南方上海江浙一带一般都是糯米是咸的，然后肉他们做成甜的。嗯，比如咱们会吃粽子， 嗯， 那北方的粽子都是小枣的、豆沙的，然后全都是甜的，糯米都是蘸糖吃的。但是南方的粽子全都是里面放肥肉、放腊肉，然后这种外面是用酱油做的，是咸的， 碳水加脂肪加糖分最佳长胖搭档。 嗯，十斤十斤。 我大概能懂了，你这十斤是怎么来的了。但真的太好吃了，你就会觉得回来吃不到那么正宗的了，就很想多吃几口。 对不对？ 对， 可以理解啦，可以理解。所以刚才珊珊给我们推荐的那家生煎店，再来说一下名字。 南陵。 南陵，可以在大众点评上搜索一下，也推荐给十一要去上海旅行的朋友们，可以去尝一下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张图片。这个图片里面是一个酒的照片，哎，石库门，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石库门是一个上海的地名，然后它上海一般吃螃蟹的时候都配黄酒， 嗯， 因为它有驱寒的功效，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酒吧，黄酒。嗯，它分好多年，五年、十年、三十年，然后味道有一些不一样，就 时间越长，驱的寒气越多吗？ 越浓烈。 三十年的喝下去浑身寒气全没有，当然我是开玩笑的，大家不要相信我。 这个是螃蟹，但是现在还不是到大闸蟹的季节，所以它只是一个河蟹而已。然后它现在因为它上海做东西比较精致，它你看它摆上有菊花呀什么的，有种秋天的感觉。然后咱们看下一张，下一张是它帮你把螃蟹剥好。 哇， 你直接吃就 OK 了。 我喜欢，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非常的喜欢这道菜。大家可以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看一下现在这张螃蟹的图片，绝对是可以让那种不爱吃螃蟹很懒惰剥螃蟹壳的人重新燃起对螃蟹的欲望。 对，而且马上就要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 嗯， 深秋了，是个螃蟹都很肥美。 哎，它中间是有米饭吗？ 不，中间是蟹黄。 哦，完全是蟹黄。我的天啊，这个螃蟹 满满的黄， 这螃蟹价格不菲哦。而且它的那个腿儿感觉肉也很多。 对，然后这是在一个酒店楼上看着海景喝一个红酒，下午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很小资的事儿吧。 这哪里是红酒，明明是白葡萄酒或者香槟嘛。 白葡萄酒。 色盲了吗这是？ 我 这就是在外滩旁边可以点的吗？ 嗯， 还是自己带过去的？ 在那儿可以点的，因为它周围有很多小酒吧都很有意思。 然后我们说到酒吧的时候可以讲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北京还是没有，或者我可能孤陋寡闻不知道，但上海有很多那种就是隐藏在街区小巷里面的酒吧、然后像一个比如有一个酒吧是我忘记了名字，不好意思没法推荐给大家去，是一个像饮料贩卖机一样，可乐贩卖机，然后你摁几个按钮，然后它就会自动贩卖机打开，是一个门，然后再进去是一个小酒吧。 哇！ 但是你路过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这是一个酒吧， 自动贩卖机，我以为只是贩卖机里会出来酒，原来是你打开是一个门可以进去。 对。是这样的， 但是只有你跟你的朋友，就很小的面积吗？ 它一般可以坐五六七八桌这个样子的。 这么多 whisky 酒吧，有时候它调酒还挺有意思的。 那它里面会有就是有服务人员吗？ 对，有，就是一个开放的酒吧，只是你就是知道才会去， 像贩卖机一样。 对。 哇，这个很酷哎，在北京好像还没有见过。 对，在纽约倒挺普遍的。然后还有一家是我这次去的，是一个你走在路上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门，它做的跟墙一样长的，但是墙上有一个小窗户， 那撞上去啊。 然后那个门就是你轻轻一推它就开了，开了以后你进去以后它也不是一个酒吧，你看起来像是一个剪头发的地方，它有一个水池子、然后有一个小椅子，然后镜子上有放一些美容美发的东西，然后旁边有无数个酒瓶， 喝多了剪个头是吗？ 对，但是那个就是他的假装的一个样子，然后那些酒瓶是你可以随便摁，也许是一个酒瓶摁开那个门就自动打开了。 哇，做得很精致，就有点像密室那种感觉。 对对对，像密室 还要找开关。 对， 喝个酒容易吗？ 啊对啊， 买个醉容易吗？还有一堆剪头发的东西。 对，然后你走进去以后是一个酒吧，而且很正式的那种装修， 非常适合失恋的人去喝，受过伤喝点酒把头发剪短重新开始。 你的脑洞太大了。 不觉得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吗？非常开心，时间已经进入到了16:27，我们上半时段呢暂时就先聊这么多，因为下半时段还有一些让我看到非常想流口水的图片，以及一些上海的展览呀，一些很好玩的东西要继续推荐给大家，那不要走开，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咯。 Your booty.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要隆重欢迎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时尚旅行达人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大家可以通过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女神带你吃遍上海的网红店，以及一些好看的展览推荐，大家可以在十一期间如果要去上海的话可以有一个不错的选择。刚刚在上半时段呢，我们聊的全部都是吃的，可以看到我们珊珊准备的图片还有一些没有放出来的，有一些真的是我觉得怎么说，是我很想看到的推荐。比如说像这一张，一个爱吃素的我来说就很想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堆蘑菇完全不知道是什么，该怎么吃呢？ 这是一个火锅店，然后它有一个特色我也挺惊讶的，这个蘑菇叫活体菇。 啊，什么意思？是活的吗？会说话吗？ 对，它是直接你看它底下有个罐子，它直接把蘑菇种在这个罐子里，然后它长出来，然后它在现场帮你剪掉。 哇，好有心，等于是酒店自己种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这个对它自己做的，有各种各样的蘑菇的品种。 吃起来有什么不同吗？并没有，对不对？ 我觉得更新鲜一些，吃起来，而且有些蘑菇，比如说咱们从超市里买的那些放在盒子里的冷藏的蘑菇，你煮起来的时候，有时候会有咬不动的感觉，或者蘑菇的味道不浓，但这个就没有咬不动，或者就是味道会很浓。 哦，这个很不错， 而且它长得很美啊。 这家店叫什么名字？推荐给大家一下。 是一个火锅店，名字 你现在找一下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其他的图片，还有两张很红火的图，看起来非常的油腻，我完全可以 get 到你这十斤是怎么长起来的。这个是豆腐吗？ 巨好吃， 也是那个火锅店里的东西对吗？ 这个是牛油。 牛油， 对，然后它 看起来非常的像那种很油腻的豆腐。 对，它会把这个店，这家店叫成龙行蟹王，哎不对，不好意思啊，这家店叫小龙坎老火锅。我发现上海有很多重庆的火锅， 但上海人能吃了那么辣的东西吗？ 好吃 哇！ 我是一个完全不能吃辣的人，但是这个火锅我可以吃。然后它是用， 那说明不正宗啊。 因为它 比辣，就是我觉得这种辣是你可以接受的一种、 对，我反而倒比较喜欢这种，因为像重庆那种非常纯正的重庆风味的火锅会让我觉得辣得很难受。 嗯嗯，我觉得是那种麻我会受不了，但是辣我觉得还 OK。 对， 然后这个上面是牛油，等于它让你眼看着这个牛油煮进火锅里面， 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土里的样子了。 对，然后那个是拿一个毛肚， 嗯 嗯，然后涮几下，很脆的就可以吃了， 很不错，然后油就轻轻松松披在你身上咯。 对，特别快就长胖 了。大家在十一的时候也不妨去这家店里可以尝一下不是那么辣的重庆火锅、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重庆人以外的人群 来 去食用的。 嗯， 这个店在哪里呢？ 这个店是在淮海路。 也在淮海路、 嗯、 你是不是只去了淮海路一条路就回来了？在那儿吃胖了十斤，立刻发现不行，太胖了，赶紧走吧。 对，每天晚上十点吃一顿，然后赶紧回家睡觉。 刚刚那个蘑菇的地址有没有给大家找到呢？ 他在陕西南路附近。 哦，你还去了别的路？ 离得很近，走了十分钟就到了。 所以是住在淮海路附近吗？ 对，是的。 天哪，看来被我猜得很准。OK，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食物呢，上海的吃的就是这样。我觉得推荐这几家店都还挺有意思的，有非常有意思的蘑菇自己种的，还有那种很小众的生煎店，以及刚刚我们珊珊推荐的很大很大的螃蟹腿儿， 嗯， 还是给你扒好的， 嗯， 还有这个叫什么酒 醪糟 鱼片 啊，对， 我觉得都还挺有特色，不是那种所有人都知道的，至少可能我这种平时吃的很清淡的人看起来是充满了兴奋的感觉。大家不妨在十一的时候呢，可以去上海来找一下这家店品尝一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还有一家店我没有拍照片、然后它是一种但是我特别爱那家店、基本上每次去上海隔天我就要去那家店吃一顿。 嗯， 然后它是一个小小的店，嗯，可能它剩分楼下楼上，楼下只有8张桌子、楼上可能只有1张桌子，每次去的时候你都要跟陌生人拼桌坐，然后排大长队。它名字叫做蓝心，大家可以搜一下，是一个上海老奶奶开的，她可能开了30年。 我非常喜欢这种有匠人精神那种感觉的店、 然后她只做那几样菜，就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几个菜，然后你就去就点，点完她就做，很快的。最好吃的是油爆虾，巨好吃，我吃了上海无数的油爆虾，我就喜欢他家的油爆虾。 所以也是为什么老奶奶能够开了30多年一直会源源不断的有客人去，可能很多客人都已经老了，我会非常的受这种故事的动容，觉得很感人。 而且我去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家是上海人，所以我们家经常做上海菜，爸爸总做红烧肉，我在所有的饭馆从来不点红烧肉，因为红烧肉我觉得 没有爸爸做的好吃。 好吃，对，但是在他家我会点红烧肉，因为我觉得他跟爸爸做的是一个味道。 是不是长大以后爸爸再也不做了？只是为了 还老做， 只是为了在你小的时候给你留下，这是我爸爸做的味道，所以长大再也不做了。因为我老公最近有这个想法，他做红烧肉很好吃，所以就想小的时候要给我们女儿做一道红烧肉，然后长大以后再也吃不到比他做的更好吃的肉，就会一直念着爸爸的好。 你老公是天蝎。 对，非常有意思。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些上海在十一期间和最近这一段时间比较好玩的展览，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最近去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先带你们到达一个复古的世界。怎么讲呢？提到上海，可能有一些就是在我这个年代90年左右出生的人一定看过的电视剧是《情深深雨蒙蒙》，当时对上海这个城市才有了解，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很小。然后里面有一段视频我今天找到了，就是赵薇饰演的那个依萍，她第一次到上海的那个什么大世界去唱歌，非常的可爱。那个画面就是上海一直以来是很繁华的，就比如说很多牌子现在也是北京没有，但是上海可能就有。 对， 所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年的华丽的旧上海是什么样子的，通过这首歌来一起进入到我们一会儿的展览环节啊。 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我问话，为什么你不回答？小冤家。 歌会让我想起上海的很老旧的街道，还有老旧的房子。 你们都随着歌翩翩起舞起来。 我问花为什么你不回答，你说过爱着我是真是假，说清楚讲明白不许装傻。小冤家听了话，哎呀哎呀，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气得我掉转头不如回家。小冤家拉住了我这才说话，喊声天喊声地喊声冤家，想见你 视频完全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已经是这样歌舞升平，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上海这个城市，即使我们已经在大城市里面生活，还是会给我们一些就是很多的向往，会很喜欢去上海。而且它那个街道上面很高大的树呀，都非常的有那种历史感，你就会想象这棵树在它小的时候发生过什么好玩的故事吗？那以前有没有过什么很浪漫或者很凄惨的爱情发生在这儿呢？就会觉得无限的可能都会发生在上海。 嗯，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真的非常好。所以也推荐大家在十一的时候不妨去上海看一看他们的展览。上海可以说是一个展览和活动非常多的城市，有的时候在北京生活偶尔会觉得有些无聊。 嗯，其实从北京到上海是很近的， 坐高铁5个小时吗？ 对，现在已经有七部高铁提速到4小时50分钟就可以到上海了，特别快捷方便。 特别快捷方便的就可以让您长胖了。 对，是的， 是的。接下来呢，要推荐一些适合在上海看的展览。在10月4号、5号、6号，上海的世博公园呢，会有一个叫做"上海简单生活节"这个活动举行，它是全亚洲最大的音乐生活创意的一个节日。对，里面不仅仅会有音乐，还有一些创意生活的一些点子，就是你在里面什么都可以感受得到，而且还会去很多的明星。 哦，不错不错， 很不错， 我可以去看看。 但是票已经卖光了哦，你十一要去上海玩是吗？很幸福，我十一还要来做节目。 你好辛苦啊， 十一我还要来直播哟。然后呢，上海还有一个潮流展是10月5号到7号，也好像也是会在，我不知道在哪儿会举行，大家可以查一下，也是非常有名的。 好好， 珊珊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推荐的？ 对，是我一个朋友，他的一个展览，他的展览在杭。 朋友自己办的吗？ 可能是几个艺术家他们联合办的。然后这个展览的地址在，杭天恒美术馆。然后这个展览的名字叫第四届边缘风景海上水墨邀请展。它里面有被邀请了24位艺术家，14位沙龙艺术家，有100余件当代水墨的作品。 哇！ 大家知道当代水墨吗？其实，传统的水墨画已经现在被演绎成为一种写意，就是原来是写意，现在变成当代水墨以后，它就更加 贴近于时尚，可以这么理解。 对，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些作品，不知道。 哦，是很现代的这种。 对，就是一种当代水墨的感觉，有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看。 很不错。再来说一下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好，这个时间是它的开幕展是在本周的，就是9月28号，也就是明天开始。但是它会 这么快就要放假了吗？好棒哦。 对啊，没有几天了。然后它是在上海市嘉定区，名字叫做 天恒韩天恒美术馆，大家可以查一下，然后可以去，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 珊珊完全沉浸在了这个艺术的感觉当中，因为她说话的整体的感觉和状态完全变了，非常的温柔，搞得我都有点不适应。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再见。另外呢，在上海10月8号还会有一个 NBA 中国赛上海站，我觉得票应该是已经卖爆了，可能会已经炒到很高的价格了。但是很羡慕，因为上海真的有很多丰富的活动。 嗯， 大家十一如果去的话一定不会无聊，因为有很多的音乐节，而且今年最火热的中国有嘻哈的一些选手们也都会到上海的音乐节去。其实不光光是上海啦，就是十一期间的各个地方的音乐节都会有这些很厉害的选手，他们可能会轮番过去进行一些巡演。我觉得都还挺值得一看的。 对，听起来好有意思呀，我可以继续看一看。 很羡慕你这种自由人，像我这种还要带孩子还要做直播的人就只能在这儿待着了。 OK， 刚刚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上海的一些好吃的和好玩的，吃的呢都是我们珊珊亲自去实验过的，一个健身达人可以去一趟胖十斤，可以说推荐的真的是非常的用心了， 心血推荐。 是的，也希望大家在十一期间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旅程。那今天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就是这样，接下来进入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是秘密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嗯，珊珊是今天我们的做客嘉宾，她是一位时尚旅行达人。那今天在我们最后一个吐槽环节呢，要来投稿的吐槽的故事，我来跟珊珊讲一下，她也是第一次听，也请大家来评判一下。是说有一个女孩来吐槽，说我是一个很爱健身的姑娘，但是之前非常的胖，然后呢我有一个男生朋友跟我是很好的，就是健身之友吧，我们两个健身的时候会一起相约去玩，他会来帮我怎么说，给我指导一些动作，因为他已经是健身界很资深的人士了。但是我交了男朋友之后，男朋友就非常的介意，觉得说你一个女生去健身，要么你就找一个专业的教练，要么你就是自己练，因为你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你为什么要找一个男性的朋友？男朋友就会因此吃醋，他会觉得说你们两个是不是趁我不注意偷偷的约会之类的种种。 这是普遍大众之问题， 对吗？ 对。 所以咱们两个今天可以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聊一聊，就是如果是自己的角度出发，你会觉得有问题吗？ 如果会有问题。 真的吗？ 我觉得 比如说你一直跟一个男生一起去健身，你会对他产生？ 那倒不会，我觉得女孩是不会的。 对 对，但是男朋友会有别的想法。这是 对，包括如果你找一个男的健身教练的话，其实我们女生的想法真的很单纯，我们只是想练。而且健身的过程不了解的人可能不懂，很累，没有时间说话，没有时间去想那些别的，我根本累得说不出话。 对呀，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交流的。一般情况下跟带我练的人，我们的交流只是他会给我数数，以及告诉我这个动作标不标准。我跟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 OK， 他再做五个 OK 吗？ OK， 就这样。 对，就是这样的。但是男朋友不会这么想的，所以因为可能男朋友并不了解你们健身的环节，可以有个办法，就是你带他一起跟你去健身，然后他看到你们到底是多么惨的练，他就释怀了。 是的。所以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也是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在十一的时候千万不要吃胖，因为吃胖了之后节后还是要补回来的。 对，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您接下来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小雨，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Talk about is what is going down.